盗墓搜集，作者邪灵一把刀，播讲小龙哥。第五十二章，呢家阵我中咗蛇毒，虽然就唔系致命，但系就令到我成身都麻痹，喐都喐唔到。脚底下嗰堆蛇围住晒，嗰条蛇王就系喺石料嘅边缘地方，嗰对咁嘅圆碌碌嘅眼睛仔系咁发出冰冷嘅光芒，盯住我哋，时思雪雪咁样吞吐住佢一条猩红色嘅脷仔，好似下一刻又会下达啲咩命令咁。而好大部分嘅一堆小蛇已经系开始试探住吉低个身，试图嚟咬我哋。都好在而家呢条房梁啊够高，一下子佢哋都掂唔到我哋。呢啲蛇好有耐性，佢哋喺蛇王嘅驱使之下，同我哋对峙咗一段好长嘅时间，都冇话撤退咁嘅打算。而我哋三个人长时间咁踎喺条房梁上边，早就已经腰酸骨痛，成脚都麻晒。我想这些蛇原来就是居住在这一栋房子入边的，而家喺度包围我哋，实际上就好似喺屋企咁，根本上就唔会疲劳。但我哋三个就唔得，我脑海里边急速咁运转，期望谂一个脱身嘅办法。就系喺呢个时候，顾文文大概都喺踎得太耐啦，于是就撑起上半身扭咗几下，佢咁一喐。这个陈旧的房梁就好像有一些不堪负重地发出了轻微的咩咩咁的声音。在这个同时，一些灰尘就在个房顶那里飘下来，哇，逐到我们是这么咳，对眼睛都被迷住了。我一边咳，心里面就想到了一个主意。既然我们下边是无法通行，为什么我们不从上边走呢？呢啲咁嘅老旧房子个顶应该就系木架结构嚟嘅，而喺啲木架外边就涂一啲泥，再搭上啲瓦，比起而家嘅钢筋水泥顶，自然就好容易破坏。而且呢间屋都唔知有几多年月噶啦，木材应该早就腐败晒，要想搞烂个房顶出去，应该系好易嘅。我忍唔住就同豆腐讲啦：，喂，将个灯光打到上边，睇下有几高。古代的房顶建筑和现在是不同，由于上边要铺盖瓦片是避雨，因此房顶是形成三角形，从房梁到房顶都有一个空间的。由于这个空间是很容易跌啲灰尘一类的东西下来，所以呢有时就会用木板或者用牛皮纸挡住。豆腐将个灯向上一打，见到我哋个头顶上方两米左右嘅高度，系一大块潮黑嘅木板。木板呢已经烂咗一啲窿㗎喇，睇落嚟都系破败不堪。按照呢一种咁嘅腐蚀程度，呢间屋应该都有几百年嘅历史。根据建筑嘅特点嚟睇，好似系明朝时代嘅建筑，能够保存到今日，亦都实在属于唔容易啦。我哋而家所容身嘅呢条房梁系一条横向嘅房梁，同呢一条房梁相交叉嘅地方就系另外嘅一条中向房梁。如果沿住中向房梁向前爬，应该就可以通向头顶嘅隔离木板。隔离木板嘅上边应该就系房顶噶啦。我将自己嘅计划同顾文文同埋豆腐两个讲咗一下，佢哋两个都觉得呢个方法可以。豆腐在这阵时候他说、你看看这条房梁呢，这木头应该很霉的，又窄，如果我背着你这样爬，一个不小心就会跌下去喂蛇的。不如这样，我先跟顾大美女先上去隔离板看看，然后就将你拉上去，你就在这里等着。商量完了，豆腐顾文文就一前一后顺着房梁就往上爬了。而底下边那些细蛇仔好像看穿了我们想逃走的举动，突然之间就变得不安起来，嘶嘶嘶嘶地套住个信纸，这些声音听到人家牙膏都发软。 豆腐他们两个人很快就爬上了隔离木板，这个时候我都看不到他们的人的身影了，只是见到那些窿里面透出来的手电筒光，跟住就听到他们两个人在上面讲嘢了。豆腐讲：哎呀，好彩你个包里面仲有啲绳，哎，我哋先将老陈拉上嚟再讲啦。突然之间，豆腐啊倒吸一口凉气，紧接住就传嚟咗一阵嘅呕吐嘅声音，仲有蹬脚声添。我啊正等住两个人拉我上去，突然间听到咁嘅动静，不由得就吃咗一惊，抬头一望，只见上方唔远嘅地方，木板啊塌咗一块落嚟，露出咗一个大窿，伴随住啲烂木头跌落嚟，仲有好多嘅嘢跟住一齐跌，里面有啲咁嘅曱甴啊、白竹啊、盐蛇啊、地牛子一类咁嗰啲虫，而且仲夹杂住好多好似粪便一样咁嘅颗粒，好似落雨咁，睇到我啊头皮都发炸。呢啲咁嘅曱甴、盐蛇之类嘅嘢，好快就消失得无影无踪。难为咗嗰啲咁嘅白竹、盐蛇之类嘅大条啲嘅嘢，全部跌咗落去啲蛇堆入边，一下子就被食得一干二净。呢、这个时候就听见上边嘅顾文文讲：房顶之上应该几百年都冇人扫过嘅。哎呀，凡喺呢啲咁嘅阴暗嘅地方，一定系藏污纳垢啊！小豆啊，你尽量就唔好挂住呕啦，我哋要将阿陈元拉上嚟先得啊！过咗无奈，豆腐就返到嚟我身边啦。佢喺我条腰间上边绑上一条绳，两个人就喺甲板上边出力扯，将我拉咗上去。昏黄色嘅手电筒光一照，成地都系老鼠屎一类咁嘅嘢。呢度啊，虫蚁横行，恶臭难顶。哇，啲空气混浊到不得了，匿上一秒钟都系种折磨。呢、这个时候我啊喐唔到，只能够啊坐喺个地上边。豆腐同顾文文啊打住手电筒周围观察个房顶，佢哋两个人揾咗个比较低矮嘅地方，攞出咗相机用嘅三脚架，出力咁向上捅咗几嘢，随即就听到一声嘅咔啦咁嘅声音，一块泥夹杂住啲瓦片就跌咗落嚟啦。上边嘅房屋顶穿咗一个窿，好似白沙一样咁嘅月光就从个窿度照咗入嚟。豆腐一睇到就满面开心啦，哎呀，得啦，谢天谢地，谢天谢地，快啲，我哋走啊！讲完就将条绳喺我背上边一孭。顾文文啊，当先爬出咗个窿口喺外边接应。豆腐孭我就比较吃力嘅，但都好喺个房顶唔算高，爬上去个难度都唔算大。出咗呢个窿，我哋就置身于喺呢一座老宅子嘅房顶上边，黑掹掹嘅瓦片，稍微喐一喐脚都会发出各样嘅声响。呢个时候逃出生天，摆脱困境，对于另外嗰两个偷猎嘅人，我哋都无力再管啦。顾文文喺呢个时候神色凝重咁讲：我哋仲系先落去先啦，我哋换个地方过夜，顺便同阿老陈搵啲龙舌草。呢啲咁嘅草呢都算系比较好搵嘅。我哋落咗呢个房顶之后，喺个宅子外边冇几远嘅地方就挖咗几棵啦。顾文文攞住龙舌草嘅茎叶，用个水壶嘅水冲洗咗一下，就叫我咬碎佢吞咗落去。呢啲草嘅叶好难食嘅，好苦，食到我索呕，但系药效亦都冇咁快。我一时之间喐唔到，就由阿豆腐孭住。佢哋两个人商量住搵个远一啲蛇斗嘅呢个地方嚟过夜不宜，而我呢就提议都系翻去峡谷里边啦。点知道我哋三个人啱啱掉头行咗几步，就听到前边嘅草丛里边发出咗嘶嘶唰唰嘅声音。呢、这个声音我太熟悉啦，佢咪就系啲蛇吐住信子嘅声音咩？豆腐大惊，怪叫道：冚家拎佢，唔通啲蛇追出嚟？讲完就即刻将个电筒啊射向嗰啲草丛入边，果然见到喺个草根下密密麻麻盘踞住好多嘅蛇仔，黑掹掹嘅眼睛仔冷冰冰咁盯住我哋。喺呢个杂草丛间嘅蛇群里边， 一个红色蛇王的冠状显得特别刺眼，只见到这个蛇王的头高高地趌起，然之后猛然向前一伸，草丛里面的蛇群好像得到了上阵的号令一样，刹那之间就向我们冲过来，速度快到不得了。在这个时候仲哪顾得想那么多，我都仲未开口，豆腐已经转身掹脚就走。人遇到了危险的时候往往是有惊人的爆发力的。这条靓仔头先仲是一副柔柔弱弱好像林妹妹的样子，现在体力爆发，孭住我好像风那么走到。顾文文体力都不错的，两条友低着个头埋头系咁往前走。我话俾孭住就唔使点用力，亦都估计可能嗰啲草药开始发挥作用啦，头脑转动就开始灵活起上嚟。我侧住个头往后边一睇，地上边爬住大大细细嘅碧绿色嘅青蛇，一眼望落去密密麻麻，都睇唔见喺黑暗嘅地方究竟仲隐藏住几多。不过就是单凭听他们发出来的时时熟熟的声音都已经足以令人胆寒。豆腐虽然体力大爆发，但是估计亦都被他吓到傻，跑起上来都没头没脑，都认不到路。其实人是怎跑得过蛇啊？眼见啲蛇群好快就要追上来了，我觉得心脏乒乒乓乓跳个不停。突然之间我看到前方有个山的凹陷地方，隐隐约约一个建筑物凸了出来。虽然现在夜色昏暗，但是月光都挺明亮的。我看到好像有似无，亦都不确定那个是什么地方。于是我就跟豆腐说，喂，去那边看看那里行不行这一阵。豆腐这个时候已经跑到三魂出窍，剩下得个身体而已。我点佢去边度佢就去边度，就系咁跑咗一阵间，就嚟到咗呢个建筑物嘅前边。呢一间系一间细细嘅，好似同土地庙一样咁嘅建筑。好在啲门窗都系完好嘅，我哋三个人入咗去，亦都顾唔得睇下周围嘅环境啦，即刻就将啲门啊窗啊全部关到严严实实。门外边嗰啲蛇嘅游走嘅声音就慢慢慢慢。就洗咗落嚟，好似停止咗一样。豆腐啊贴住个门啦，向外边一睇，转个头嚟讲：未走啊，佢哋仲喺外边守住啊。停咗一下，豆腐就同我讲：喂，老陈啊，你讲嗰啲蛇点解系咁追我哋三个啊？啊，唔通嗰条蛇王系公嘅？你头先之前咁一扯一掹咁一掟，会唔会扯鬼烂咗人哋嘅命根？人哋又而家揾你嚟报仇啊！